第一课，乘车，热身， 出租车， 公共汽车， 司机， 计价器， 发票。 第一部分，词语， 去， 哪儿， 我， 宾馆， 在， 下车， 这儿， 停车，给 钱， 这 是 发票， 小心。 专有名词， 友谊宾馆， 句子， 一，我去友谊宾馆。 二，在这儿停车吧。 三，给你钱。 绘画，你好，你去哪儿？ 我去友谊宾馆。 请问你在哪儿下车？ 在这儿停车吧。 好的。 给你钱。 这是发票，下车小心。 谢谢，再见。 活动，听后搭配。一，你去哪儿？ 我去友谊宾馆。 二，你在哪儿下车？ 在这儿停车吧。 三，给你钱。 这是发票。 第二部分，词语， 坐，坐车， 挤， 路， 公共汽车， 道， 还， 有， 站， 的， 时候， 告诉， 生 吗？ 句子， 一，去友谊宾馆坐几路车？ 二，到友谊宾馆还有几站？绘画， 请问 去友谊宾馆坐几路车？ 812。 谢谢。 不客气。 请问，到友谊宾馆还有几站？ 3站。 到站的时候，告诉我一声，好吗？ 好的。